近日，环保部与河北省联合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职能部门对媒体坦陈，2017年河北省推进的农村气代煤、电代煤工作，要真正实现能源双代，绝非取暖设备一改了之。日前，从河北省住建厅获悉，赞皇县、深泽县、无极县、涞源县、饶阳县创建省级园林县城各项指标基本达到标准，获得河北省园林县城称号。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小雪转阴，白天最高气温零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十摄氏度。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Thank you. 听到这首歌来自大家非常熟悉的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还记得这首歌刚出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惊讶啊，因为这首歌跟他们之前的风格是截然的不同，一改了凤凰传奇之前粗犷的形象。那这一首歌呢，凤凰传奇也是借用民乐的形式唱出他们自己对淡雅唯美事物的追求和喜好，也是展现出了他们比较细腻的一面。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您关注99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另外我们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哈，点击逛商城浏览里面的商品，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一首信乐团带来的离歌。 是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最懂我无力的感情，强悍的是命运。你还是选择把刺痛你的心，但你不肯觉醒。你说爱本就是梦境，给你记得幸福，我只能还你。想留不能留，在最寂寞，被说忘温柔。 那些 lonely lonely

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菲的《红豆》，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歌曲哈。那这个《红豆》呢，它是由他的这个专辑《畅游》当中最红的一首歌，除了它的旋律动听之外呢，也是因为林夕这个作词人细腻的笔锋为这个歌曲增色了不少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刘德华的一首《中国人》。 闯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花千里山川河月像是一首歌，不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闯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月像是一首歌，不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 听到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中国人》，那这个歌也是刘德华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首度发表演唱的这一首歌哈，震撼的曲风也是唱出了新一代流行化的爱国歌曲。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有点小清新的歌，来自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 我一看漫画，虽然我还在想

虽然我不太浪漫常发呆，谢谢你总是不厌其烦。等等，去哪里晚餐，这样的小事我都能想得愉快。爱了不害怕一个人，有你互补更完整。爱了从此这两个人不想分开了。就算做的也好快乐，你最懂得我在想什么，想我 我的怎么睡 都有你陪着。天选一对宁愿永远爱的天真，我们很渺小可是却很认真，珍惜相遇的缘分深爱着。 听到这首歌来自郭采洁和张栋梁共同演绎的《天生一对》，这个歌的原唱呢是伍旭哈，在1986年发行的歌曲。那通过他们两个人的翻唱呢，就给人一种出其不意的感觉吧。因为郭采洁是那种高冷的女王范儿的声音，而张栋梁是那种阳光的暖男型的声音，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能够把这首歌唱得这么甜，难道是因为某种情愫吗？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听到庾澄庆演唱的《春泥》。 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等待已有了结局。我会。 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 听到这首歌来自庾澄庆演唱的《春泥》，这个歌是由伊能静填词，庾澄庆谱曲，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谭晶演唱的《龙纹》。 下床。

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 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的《过火》，这个歌呢就是在描述一个对感情忠诚的男孩爱上了一个玩弄感情的女孩，最后呢女孩还是在感情当中出了界哈。那自然而然的在感情方面男孩付出了最多嘛，但是他肯定是输得最重的，对不对？不过男孩并没有对女孩做出什么报复，反而是以宽容对待，宽容的精神也就成为了这首歌的中心。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谭维维带来的《如果有来生》。 听到的一首歌来自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这首歌呢是由高晓松作曲，牛奶咖啡组合的成员葛飞作词。那这首歌呢收录在谭维维的第四张音乐专辑《谭某某》当中。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们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哈。很开心能够陪伴和在路上的你一起分享好音乐。那我们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许绍洋的《花香》。 这花谢了又开，